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光子鱼 白天晚上 下药之前 二变， 晚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的街坊 最亲近，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深深的森林公园。哎，小叶子， 小果子， 好好说，叶盛涵。 那个， 好好说，你别起腻，别起腻。 没起腻了。 哎，李果夫啊。 李果福叫你别老果腹，我搞得我吃不完似的，吃不饱似的。 李果福也不是好听的呀，不是，咱们还是叫小名吧。 小叶子， 小果子， 你看山都爬到这儿了，也都挺晚的，咱们该是不是回去了？ 再往上走走吧。 再往上走，你回头不认识我又怎么？ 哎，你们好，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小孩，谁家的孩子？什么孩子呀？我岁数不小了， 七十几。 您什么眼神啊？ 啊， 不是，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爬山啊！ 嗯、 哎呦，爬山！你们怎么走到这野山上来了？ 啊，这算野山了？ 那当然，你们是不是想去那森林公园玩啊？ 是啊，是啊。 嗨，不想买门票。 哎， 别嚷嚷，这山里有狼。别嚷嚷，别嚷嚷啊！ 啊，有狼！ 走的路线不对。 不对， 你们以为这儿能过去， 实际上呢？ 实际上也能过去、 哦、 但是你们走这个路线得有人带着，有条小道能过去、 哦、 你们这个方向越爬越远哟。我跟你说， 那不是你认路吗？ 那呵，我就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要不认路我能跟你们说吗？ 跟他走走后面路 行。 哎，你们要想去那个森林公园，现在这时间还合适。 嗯， 我带你们抄小路还能进去。 行，咱俩再往前走， 跟着我走啊！ 小眼睛，你慢点。 哎， 你慢点，你慢点。 那粉呢？你还是得买厚一点。 下回咱俩出来的时候带点 BB 霜啊。 这汗呀，对，你这汗。 哎，跟着， 得买那种。 往那儿走，往这儿走。 哎、来了。 哎，因为你有看指甲油吧、 哎， 那种紫色哈、啊，不好看呢。 哎，这怎么不指甲油？ 哎呦，留神！ 哎， 走。 哎呀，我要对你下手。 甭废话。俩人都捆上了吧、 哎、不是、哎、不是，你小张你干嘛呀？这是 干什么？ 你 们俩人闭嘴、嗯、刚才这就啰嗦半天了、嚷嚷什么、现在是我说话的时间、就你们俩长这德行、怎么了？说话。

现在不必说，可是心里的话你就留给我。 不想爱一个乖乖孩，想要我看你怎么说。不想当一个乖乖孩，你爱一方面的爱感觉不好。不想爱一个乖乖孩，想要我看你怎么说。不想当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